先有个祈祷。天父上帝，我哋嚟到你嘅面前去领受你自己嘅话语，我哋需要圣灵你自己俾我哋去明白，让你嘅话语喺我哋嘅生命当中去带出一个嘅影响。同心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想同大家做一个嘅 exercise， 等我讲完晒点样样做，你先至开始做都未迟。我是想大家呢，即是去握住你的拳头的，是一分钟的而已。那你握住的时候呢，那我就会讲一些东西的，帮你去自己去想一些东西的。那一分钟虽然就不是很长，但是呢就都是一个很激烈的一个运动来的。预备好没有？你要很大力地握住你自己的拳头的。嗱，而家開始啦嚇，握住佢啦，握實佢。有啲乜嘢係你生命裏邊咧，係你嘅命根，你係唔願意去放低嘅咧，係唔可以放低嘅咧？係咪你嗰啲股票咧？你銀行嘅存款？你間屋？你屋企人嘅關係？你的仔女，你份工，是你自己的嗜好，是不是教会生活，是不是你的神呢？握实他是不放的。可以放手。累不累啊？今天我们要在预苦期里面所以看看经文， 是耶稣他自己吩咐自己的门徒的一番的说话，可以说是在福音书里面其中一段呢，是非常之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在福音派教会，我们经常提在福音书里面的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大使命，又是耶稣的吩咐，他叫我们要去做，要我们去传福音，叫我们去作门徒。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至到三十七节这段的经文，是在传福音之前，我们先要立志，就是我们要不要去做一个的门徒。如果我们说我们要立志去做一个的门徒的时候，怎样才能够可以做到耶稣基督的门徒？我想这一番的说话呢，可以说是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是需要清楚的去思想和明白才可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分开了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耶稣他的吩咐，如果有 PowerPoint 的话呢，就是下一章了。是他的吩咐呢，在个吩咐里面呢，我们就有在经文里面见到有三个的所谓的命令式的动词。那呢，就是这三个动词在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就是叫做舍弃、背起和跟随。那当然啦，都有一个的即是方向啦，你舍弃，你舍弃些什么呢？在经文里面就说我们要舍弃我们自己，那简单我们就说叫做舍己了。然后背起，要背起什么呢？就是十字架。跟随，跟随哪一个呢？是跟随耶稣。这三句的说话就是耶稣呢，他向着门徒和向着众人呢所说的这番的说话。我相信呢，即我们回了教会的人呢，我们不陌生的这句说话。我们今天就要花些时间去思想耶稣对我们的一个的吩咐。在星期四晚的弟兄会，我们有耀华弟兄和我们分享圣经翻译。我听完之后呢，给我再又再看一下圣经的原文的希腊文，我有很多的领受在那晚之后，所以我就特地将那个的希腊文呢 個字根咧就打咗出嚟。啊，你哋冇翻嗰啲咧，你唔好明白噶啦。啊，原來咧喺即係喺耶穌喺第一世紀，當福音書被寫成之後，要喺教會裏邊去流傳咧，就唔係好似我哋今日咁樣樣，大家都可以攞住一本聖經。亦都唔係咧，即係你可以攞住個手機去望住嗰段嘅經文。好多時咧就係你就係喺個會眾裏邊，而家我有呢個經卷就係靠讀嘅啫。咁所以咧，即係喺嗰個原文嗰個嘅聖經被宣讀喺當眾被宣讀出嚟嘅時候咧，喺個宣讀個過程當中咧係有嗰種嘅震撼性嘅。不過我哋因為聖經從希臘文再翻譯成為拉丁文啊，翻譯成為英文啊，翻譯成為中文之後，咁咧嗰個嘅即係原汁原味性咧，就已經係即係唔係好多啦。但係我特登將呢三個我啲希臘文即係已經係唔見曬啦，已經係我睇翻呢三個耶穌嗰個嘅吩咐嗰個嘅命令嘅動詞，我將佢寫出嚟嘅時候，大家你都見到，就算你唔係好識都好啦，佢係一模一樣嘅，好工整嘅。個頭嗰個字母同埋最尾嘅字母都係一樣嘅，而且係話咧，今日我哋如果我哋講廣東話嘅時候咧，係有一種嘅即係押韻嗰個嘅聲線喺度嘅。耶穌佢識嘅吩咐係乜嘢啊？嗱，我雖然廣東話做唔到呢個效果，但係我都做下啦，係咪啊？佢就向住嗰班嘅門徒講：捨棄、拎起、跟隨。嗱，即係聽到就係呢三個字啦。如果我咁講嘅時候咧，大家都未必完全可以 get 到嘅。如果我再用廣東話化啲去講，放低啲嘢，拎起啲嘢，跟住我，嗱有多少效果啊？即係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去睇就係每一句 OK。當我們要去跟隨主、跟隨耶穌的時候，我們就要了解什麼叫做捨己，什麼叫做背起十架，什麼叫做跟隨耶穌。但是如果這個就是耶穌他向門徒的一個的吩咐的時候，這三個的動作是一個很連貫性，不是就這分開它，即是說我們要明白耶穌他要門徒要放下一些東西，然後去拎起一啲嘢，嗱，呢個就係捨棄同埋去攞起一啲嘢。我哋如果要做一個嘅門徒，做一個嘅基督徒，我哋又能唔能夠可以去捨棄同埋拎起咧？嗱，咁我哋睇下耶穌佢叫門徒要捨棄啲乜嘢，拎起啲乜嘢。第一個要捨棄嘅就係捨棄我哋自己。英文聖經翻譯咧就係一個字咧比較即係重嘅，就係 deny， 係否定自己。當然啦，即係呢個字，如果我用中文去講去捨棄咧，就比較即係冇嗰種話咧。如果話耶穌佢話，如果有邊個你要跟我嘅話咧，你要否定你自己。嗱，咁我諗咧，即係教會就唔會咁多人噶啦。特別喺我哋今日咧，我哋係應該唔係就係今日啦嚇。從馬丁路德開始，十六世紀開始就係人民主義抬頭嘅時候。咩叫做人民主義咧？就係當人要去知道咧，我哋係有理性，我要去思想人我自己嘅價值嘅時候，就係人民主義開始嘅時候，人睇自己人嘅價值咧係越嚟越高嘅。在一個咧就係以神為本嘅社會轉化到去以人為本嘅社會嘅時候，呢一種嘅價值嘅觀念咧，從十六世紀、十七世紀開始，都未去到文藝復興啊，差唔多去到嗰陣時候，就已經咧係去影響緊我哋人嘅思想。嗱咁當然啦，呢一個嘅即係距離耶穌講呢一句嘅説話嘅時候，就已經過咗1600年啦。耶穌佢同嗰班跟從佢嘅人講：你想要跟住我，你諗清楚先，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有一班人要去跟着耶稣，耶稣转过头来，你怎么跟着我？你跟我是因为我用五饼二鱼喂饱了这么多人，你想吃面包而已。耶稣说 OK， 你想要跟我，舍弃你自己。舍弃你自己并不是说你就要否定人的价值，因为我看回其中一本书，Richard Foster 他的属灵操练里面其中一章的圣经，在顺服里面他就讲回这段经文，他是讲的就 是我们要肯定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才明白舍弃自己真正的意义。舍弃我们自己是不以我们自己成为这个的利益的中心，跟今天特别是后现代个人主义的抬头和自我中心的抬头是相违背的。今天我们什么都是以自己的利益行先，但是耶稣就说，你如果你要去成为我的门徒，你就不要用你自己的利益行先，不要先想你自己。如果不想我自己要想什么呢？那就是要先想下神想我们想怎样。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关口来的，如果你未信主的话。就算你信了主，你自己都想下你有没有去横跨了这个的关口。现在我们这个时代都可能还有一些的所谓的学师仔，学师的一些的的职业，就当然以前的学师和现在的学师都已经有些不同了。以前我们要跟个师傅，你要学装修又好，你要学打铁又好，或者你要去一个寿司铺里面，你跟一个师傅学寿司都好，你去到了一个学徒的时候，你第一件要学的是什么呢？就是放低自己，是必然的，是吧？我只是听回来，以前在日本的寿司铺头那一两年，你连鱼都掂不到那么滞的，你就是在清洁而已，在擦那个台而已。什么时候才到你可以去 serve 切那块 的肉出来呢？你从即是学师仔个嗰个嘅寿司师傅叫你洗你就洗，叫你搬就搬，到到机会你可以去摸条鱼，学识点样去劏条鱼，点样去处理嗰条鱼，到你能够真系去 serve 嗰啲人咧，可能系一段嘅时间。你有好多你自己嘅观念，我觉得应该唔应该咁去处理嗰条鱼嘅，唔应该咁样去 serve 嘅。但系当你成为一个学师仔嘅时候，你就要学识去放低自己。这个就系耶稣所讲，你如果要成为我嘅门徒，你学识要放低你自己对呢个世界，对于你自己嘅一啲嘅睇法。难唔难呢？有啲人唔难嘅，有啲人系好难嘅。因为有些人是很有自己看法的。第二个，因为要放下一些东西，要拿起一些东西，是不是？放下了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然后我们拿起什么呢？圣经说，耶稣说，拿起你的十字架，拿起你的十字架，背起十字架。十字架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都没什么特别大的震撼感，因为对不起，那个钟是不是坏了？不好意思，我因为有些反光我看不到，我讲一下我怕自己讲到不知道几钟。十字架對於我們今天的信徒來說是沒有什麼震撼感的。你摸一下你的鏈嘴是不是十字架來的？我們後面有個十字架在這裡。十字架對於我們今天的人來說，或者我們都記得，現在是預苦期，我記得了耶穌為我們的罪 钉死咗喺十字架上边。OK， 但系对于喺第一世纪，马可福音写马可去写马可福音嘅时候，大概都系喺 around 系主后嘅六十年咁上下嘅时间。对于当时嘅呢一班被罗马政府统治呢一班嘅殖民，呢一班嘅犹太人嚟到讲，十字架同埋背起自己十字架咧，可以话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嘅震撼感。因为孭起十字架系罗马政府嚟到去对待嗰啲叛国、反对政府嘅嗰啲嘅囚犯一种处死嘅方法，亦都系一种好严厉嘅一种嘅酷刑。你对政府采取不信任，我就处死你，就并唔系即系斩首，亦都唔系即系问掉，而系叫嗰个嘅囚犯咧要自己孭住一条嘅木，系游街，然后你孭住你自己呢一块呢条木咧，就去到嗰个刑场里边咧，就同另外一条嘅木去钉起嚟，好似一个十字架咁样样。将你去处死，而在十字架上边系个血流尽，可能系要 last for 一日至到三日嘅时间先至断气，系一个非常之痛苦嘅一个嘅刑罚。耶稣佢就叫门徒：你攞起咩啊？攞起你嘅十字架。嗱，耶稣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冇一个嘅门徒佢会预知到咧，冇几耐耶稣佢自己就会被钉死喺十字架上面，佢哋系唔知道嘅。可能佢哋去跟住耶稣嘅时候，都冇谂过佢自己嘅师傅、佢自己嘅主咧，系会咁样去被处死嘅。所以当耶稣佢话：你跟住我，你攞起咩？你攞起你自己嘅十字架。呢个系一个比喻嚟嘅。就好似一个你不信服政府的人，你去到你临死的时候，我要逼你，你拿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是作为你死的时候，你都要信服我这个的罗马政府的统治。拿起十字架是一个信服的要求。你小时候有没有被妈妈用藤条打过呢？阿媽有冇叫你攞條藤條嚟？有冇試過？我做錯嘢，我都要俾你打噶啦。你仲叫我自己攞住條藤條俾你，俾我打我？未聽過啊？你啊，你睇得粵語長片少啦，係咪？點解你罰我，仲要我自己攞住條藤條俾你咧？即係話聽，你要自己知道錯。我而家罰你，但係你自己都要知道，係因為你唔聽話。而家你攞藤條嚟，即係表示你開始聽話啦。我打嘅時候咧，都會打得輕啲嘅，會打少兩藤嘅。如果你死都唔肯去攞個藤條嘅話咧，即係打多 fit 多兩下咯。捨棄我哋自己同埋背起你嘅十架，兩個都係代表咗我哋要對主嘅嗰種嘅信服同埋信任。你自己係可以做到一啲嘢，但係當你要跟住我嘅時候，你就唔係再用你自己嘅睇法、你自己嘅世界觀、你嘅價值觀去睇呢個世界嘅事物同埋睇你自己嘅生命，而係用我嘅價值觀。用我去对世界嗰个嘅方法去睇我哋嘅人生，咁样样你先至可以去跟从我，跟从耶稣。如果你能够可以做到第一样、第二样嘅话咧，第三样跟从耶稣都唔需要点样去多解释噶啦，已经系。不过咧，即系喺阿耀华佢嗰晚讲到呢个希伯来文的文法的時候，我又有一個新的體會。對於這三個的動詞，不是是說什麼的，不是就是說那個的過去式、現在式 是讲一个时间，而是当个作者用了不同的时式来到去铺排那段的经文的时候，是要去突出某一些的一个的情景。舍弃和背起这两个动词是过去式来的，跟随是现在式来的。也就是说，耶稣在这个的吩咐里面，他就是要去吩咐他的门徒什么呢？最重要摆在你眼前是什么？跟随我，跟着我，跟随我。如果你真的愿意去跟从我，你就会可以去舍弃你自己，就会可以去背起十架。就好像一个的运动员，刚刚一个的 Winter Olympic 就已经结束了，有一些的很多对于不同的即是想要摘金的运动员的一些的背景的介绍。我就定了一个的方向，我的目标是什么呢？我就要去到这个的即是 Olympic 就是我人生的目标。那所以怎么样啊？所以我对于我自己的体重，对于我自己的训练，对于我自己在这几年里面，我要体力上面，我技巧上面，我就自然我就会放低了很多我自己要放低的事情。即是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一些是对于即是做是一个很激烈的一个运动员在这里。你为了你要去达成了去参加那个比赛，你在你的 diet 你的食物上面，我瘦了，不是瘦了多少磅，我瘦了有多少个多少克都是计着的。我就要你要比赛了，所以呢我不会再吃这些油脂的东西，怎样的东西。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特别是神学院，我其中有一科咧，即係除咗係神學之外咧，我係讀音樂。音樂裏邊咧，我係讀唱，即係歌唱個 vocal 咧，係我個 major 嚟嘅。咁咧，我哋每年咧都要有 recital 嘅。然後有一年咧，我畢業之後咧，學校咧就開咗個音樂會喺大會堂。咁咧個老師咧就揾翻我咧，去做其中一個嘅即係獨唱嘅一個嘅項目。咁咧我就即係去到臨要演出嗰個嘅歌劇之前兩個禮拜，我好緊張，我好緊張我自己會病。啲煎炸嘅嘢我係唔會食嘅，刺激嘅嘢我唔會食，係令到我可以去保持我自己個把聲咧。嚟到去嗰晚咧，能夠可以即係順利嘅可以唱到嗰首個歌。係當我哋係有一個嘅目標，我哋要去達成嘅時候咧，就唔需要即係阿媽再提你，你唔好再咁夜瞓啦，你唔好再做嗰樣嘢咧，係唔需要人哋去叫你噶啦，你自己就會去做到噶啦。唔係再耶穌佢話你可唔可以去舍己啊？你可不可以去背十字架？当你立定决心我要去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你就会可以做到这两件事了。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讲了第二个的教导，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立定决心去跟从耶稣呢？在另外一个 PowerPoint 他就讲了，因为在和合本圣经里面都有这个字的。他讲完了，即是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第三十五节他就说因为。所以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是解释着为什么我们要跟随耶稣，为什么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就是这几节经文。如果我將呢經文裏邊咧，即係經常出現嘅字咧，將佢 highlight 咗嘅話咧，你見到啦。咁耶穌喺呢一段經文裏邊要講嘅係乜嘢咧？你估都估到啦，係咪？佢想要講嘅係生命。喺講生命裏邊，你可以話 是分開了有即係上決下決，因為上決嗰兩句咧係相對性嘅。我哋咧就話呢一個咧係一個好吊詭嘅相對性嘅一個嘅論述，係關於生命嘅。凡要救自己生命嘅，就必喪掉生命；凡係為我同埋福音喪掉生命嘅，就必救了生命。是幾玄下的，好像不是很容易就明白到的。有不同的聖經就會用一些這樣的方法去幫助我們理解，就是將個生命就是分開了兩種的生命，一個就是地上的生命，一個就是所謂的真實的生命，或者是屬天的生命，这个就是叫做永恒的生命。OK， 所以呢、就是、有些是这样 去理解它、啊。英文圣经也都会将生命呢翻译成为你的灵魂，你的 soul、啊。和合本圣经也都有注解的。它说生命或作灵魂下同。我不知道你聖經有沒有寫，即是如果你電腦那些，即是你的手機那些，就沒有那麼多東西。 OK， 總之呢就是在講緊生命。到底耶穌他講的生命是什麼呢？ 你可以去 Google What is life。 如果你 Google 的時候，他都 跟你用一個的即是物理、啊、生物的角度，即是什麼叫做一個生命，怎樣的生命的誕生啊，即是等等去理解。現在這個是一個是在屬靈上面人文科學上面我們去理解我們的生命，也都說可以說是一個用一個很哲學性的方法來到去問一個的生命的問題，什麼是我們的生命？靈魂體，生命是有靈有魂有體，你是講緊一個什麼的生命？很可能我們是 分開不到的，是分辨不到的。如果我們想要去顧住我們自己的命仔，我們就可能會失去了。但是如果你不是要顧住你自己的命仔，你是要顧住為著我，即是耶穌基督同埋福音，就是我所講的嗰啲嘅信息。如果你一生你是為了我、為了神同埋為了我所講的説話，而因為咁樣嘅緣故而失去咗你嘅生命嘅話咧，你唔使驚，你冇失去嘅。嗱，即係咁解啫。喺第一世紀，耶穌講呢個嘅生命嘅時候，我諗咧嗰個嘅震撼性係會大過我哋今日。因為在主後六十年的時候，也都是尼禄王去做羅馬的皇帝的時候，猶太人和基督徒都或多或少在羅馬政府的、那個就是、管治之下，有陣時候他們都是會對基督徒或者對猶太人是有一些的、不合理的對待。也都因為即係猶太人的叛變，他哋見到呢一班人，佢分不到猶太教或者係基督或者係基督徒，就會對基督徒係有一啲嘅即係誤解。喺歷史裏邊，我哋知道喺尼禄王當政嘅時候，曾經耶路撒冷係有曾經喺羅馬呢個城咧係有十四日嘅大火，燒咗咧超過一半個嗰個嘅行政區裏邊都係即係著火嘅。然後在这个坊間就有一些的謠傳，就話就是尼禄呢他放火去燒城。那尼禄王他就梗係不會承認这件事。然後他就再放另外一個的謠言，是基督徒去放火燒城。所以在那段時間裏面呢，有很多基督徒是殉道，有很多基督徒是被綁住在十字架上面，是被燒死的， 是很殘酷的去對待。所以在第一世紀要做一個基督徒是真的會喪掉生命。如果我們帶著一個這樣 的理解去到第一世紀，那班的門徒會聽到，就是如果馬可這個作者是要去向當時的基督徒去講回這個信仰的時候，個理解就是你在一個的迫害的當中，在隨時會有生命危險的當中，你會選擇，你會攞住耶穌基督和他所講的那番說話，還是你是為了要保住你自己的命仔，來到去放棄你自己的信仰，你自己做一個的選擇。而馬可告訴我們，亦都給我們有一個的安慰，就是你如果你只是顧住你自己的話，你至終你是得不到你自己的生命裡面應該有的那個的質量。但是如果你是相信我和我所說的說話的時候，就算你因為這樣而死的話，你的生命仍然 是被關注，是被尊重，是有價值的，是講緊這件事。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人還能拿什麼去換生命？有哪一個的在第一世紀，有哪一個的基督徒有這麼巴閉可以賺得全世界？都在歷史裡面都沒什麼特別記載。但是在馬可去講這一句說話的時候，有哪一個可以賺得全世界呢？哪一個？就是羅馬的皇帝。如果這一句是對著羅馬的皇帝說的時候，就算那些高官、那些當權者，他擁有了全世界，如果他不是去按著耶穌基督和他的言論去過他的生活，他始終他會賠上他自己的生命。他用什麼去換回一個的屬天的生命？耶穌基督給我們這個人的應該有的那個質素和那個的價值呢，是沒有的。如果是這樣的時候，我們就需要去明白耶穌基督的言論。耶穌他說，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們很 emphasis 耶穌是道路，我們很 emphasis 耶穌是真理。在這裡耶穌他自己說，我就是生命。即是說，如果今天我們在地上，我們要去活出我們自己的生命，活出我自己的看法，活出我自己的喜好的時候，這個的生命是在我自己的手裡面，我將它即磨得很圓滑，還是你是一個相信，就是我這個生命呢，其實放在上帝的手裏面的時候呢，這個生命才是一個真實的生命。所以信仰呢是一個的、就是一個我們的信靠的。 你怎樣來到去運用你自己短暫的人生的生命？預苦期逼我們去思想生命的問題。耶穌在馬可福音第八章這幾節的經文亦都是講緊這個生命的問題。我們要去明白生命最終的意義，以致我們能夠可以在這個地上，我們每一次我要去 make decision 的時候，我 make 一個 wise 的 decision。特別是對於我們的生命，對於我們的生活的一些的抉擇的時候，我能夠可以去 make 到一個 right 的 decision。 我想了很久這篇的信息，我以前有講過，但是今次 呢幾節經文放咗喺我腦海裏邊，係停留咗好耐。我好坦白，我唔知點樣講，因為我仲未能夠完全可以去消化得到。不過感謝主，星期四晚之後，我有啲新嘅亮光。我再反省翻，呢句説話係對我哋每一個人講。雖然牧師已經係一個嘅願意去以傳道成為侍奉，成為我個職業，成為我個侍奉嘅生命，但係我仍然需要去仔細嘅去思想一下，耶穌今日要同我講呢番嘅説話，我點樣去鋪排我自己嘅生活？我怎样去铺排我自己的生命，以至到这个生命是死而无憾。如果我要去解释这几节经文，就是死而无憾。到人生终结的时候，我是不会有任何的遗憾，因为我已经活出了这个生命里面应该有的那个的特质。让我们有一些的安静祈祷的时间，我们去思想，让圣灵去引导我们去明白他自己的说话。